上一次已经讲到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的一到四节，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和希伯来书的一章四节那个背景是一样的背景。十一章里边那边让我们看到一些旧约的信心伟人，我们穿过第十一章的时候好像看见一个信心伟人的这个长廊，我们看见亚伯，我们看见挪亚，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我们看见好多的人，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已经在信心的事情上为我们做了榜样。那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神的托付，走完了他们信心的道路。上一次我说到这些信心的伟人就好像在一个巨大的观礼台上，他们现在坐在那里，要看我们这些人如何来跑我们的信心路程。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得不记得我讲的这个内容，这些信心的伟人都坐在一个巨大的观礼台上，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用当时的罗马那样的一个竞技场的比喻来给我们讲这个属灵的道理。他们坐在观礼台上要看我们今天的这些人是不是能够跑好我们信心的路程。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个内容，要跑好这些路程，我们就必须放下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单单是这些还不够，因为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生命的能力的源头能够连在一起，那就是来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位主已经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他自己已经跑完了这条信心的道路，现在已经跑到尽头，我们的主就在尽头等候着每一个得胜的儿女。所以我们既有那些信心的伟人做我们的榜样，又有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信心道路的尽头等候着我们，所以我们就有力量继续来跑这条信心的道路。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战士，一个好的运动员，一个精兵，都是要经过严格的训练，都是有纪律的，都是会受到管教的。今天我要讲一讲管教这个字，因为我们现在在中文的这个环境里边，一说到管教好像就是爸爸妈妈看见孩子做错事情了就拿个这个棍子打屁股，不要单单理解做打屁股，当然这个包括打屁股，在教会里边是有纪律的，违背纪律是要被执行纪律的，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但是不单单是这些内容，不单单是这些内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管教这个话题，管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基督的精兵，对神的儿女，那是有益的。但是管教不单单是打屁股，管教包括教训，管教包括执行纪律，管教包括我们在跑这条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赛程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自己装备起来，装备起来，这是管教的内容。所以借着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要看几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方面呢，就像圣经所说的，所有属神的儿女都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这是一个命令，不可轻看。任何一个轻看主管教的， 都不能够从神的管教中得益处。第二点要看为什么神要管教，因为圣经里说管教是所有有儿女名分的人都要接受的一个事实，所以是共同的经历，没有人可以逃脱。如果我们中间有些人说我是不会接受神的管教的，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私子私生子，非法的儿子，不是真正的后嗣，不是合法的儿子，这一点要注意。所以是所有神儿女共同的经历。第三点，我们要看管教什么目的呢？是要叫我们得益处，是叫我们得益处。第四点，我们要看管教能够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这四点我们好好的把它们看一下。第一点是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在五节和六节经文说到，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第六节说到，因为主所爱的，告诉我们原因，为什么主要管教，因为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圣经下边也说叫鞭打凡收纳的儿子，管教的其中一种表现就是会鞭打。自从第五节到第六节，作者引用旧约箴言的教训，箴言的三章十一到十二节，那里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和耶和华的惩治，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神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圣经里的话很美的一段话，新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了这样的一段话，但是他是从其实是译本引过来的，所以和这个旧约的经文稍微有一点不同，不过没有问题，真理没有改变。作者来讲神的管教对属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现在告诉我们，你们这群跑在信心道路上的这样的一个赛程中的这个精兵，要受神的管教，要受神的训练，要受神的教训，如果没有管教和教训，就没有办法跑好这样的路程。有没有当兵的？我们中间有没有当过兵的？有当过兵的。当新兵的时候，这是我的经历，要去新兵连受训三个月，你们当兵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历。训练的时候其中一项内容就是这个走正步，当然我们走不到这个大阅兵的这个那个状况，我们没有那么高的这个职位的人去检阅我们，我们检阅的都是营长啊什么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已经很重要了。训练，我在海南岛当兵，那时候这个海南岛很热呀，在那个沙土的那个这个操场上站在那里，要抬着腿半个小时，一条腿这样抬着。那么热的天，我们都是从北方到南方去的，受不了，很多的这个战士啊受不了就躺下了，躺下之后班长排长就过来了，过来之后不是安慰你啊，不是给你递瓶矿泉水让你喝一喝，是不是赶快喝点水喝点水，不是，照你屁股上就是一脚一踢，你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怎么办呢？继续把你的腿抬起来，抬起来之后他在你的腿上绑上一个大概5到10斤的沙袋子。训练很辛苦，但是到最后我们的那个班走正步的时候得了第一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训练很辛苦，我们得到了益处了，得到了益处了。所以这个地方说 神所爱的儿女，他岂不是更要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来管教我们吗？如果神要让我们跑好这条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赛程，要让我们得胜，而且主耶稣就在尽头在那里等着得胜的儿女，神岂不是更要把我们都训练成这样可以得胜的精兵吗？这就是这个经文要让我们知道的一个内容，管教对属神儿女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希伯来书的受信人，你要知道，就像我上一次讲到的，当时他们正在这个逼迫和试炼的环境中，已经开始有的人要后退了，他们有的是在这个犹太教背景里边转到基督信仰中的，转到基督信仰中的，他们看基督信仰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一种很切实的益处，反而是更深重的逼迫的试炼，他们就软弱，想回到旧有的信仰里边去。当时罗马这个文化，希腊罗马希罗文化，这个旧有的那个文化因素对教会的影响，他们发现这些属世界的东西比我们在信仰中所得着的这些东西更容易、更舒适、更投合他们的那个人性的需要，所以他们有放弃信仰的趋势。那神就要管教他的儿女，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作者希望他们明白，这些试炼和管教为着他们信仰生命和属灵品格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和成熟非常非常的必要。这就是作者在这里说的内容。下边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这作者在提醒，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圣经上的教训。希伯来书引用了很多旧约圣经的教训，他们要按，作者要暗示他们忘记了这些教训对生命那是很有害的。在这样的一个提醒中，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忘记这个字，很重要的一个字，很重要的一个字，和后边的轻看都有同样的含义。不可轻看，不可忘记，都是很严肃的提醒，很严肃的提醒。下边说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不可忘记经上的教训，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一个命令。轻看这个字就是把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也不放在心上，用一种很轻蔑的态度来对这些对待这些严肃的事情。所以圣经在这里说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不可轻看。管教这个字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千万千万不要把它理解的那么狭窄。做父母的都知道，孩子做错了就打屁股。注意这个地方不单单是在讲打屁股，做错事打屁股，是要让我们成为有力量的、有得胜能力的人，要训练我们，要训练我们。你看看那些拿金牌的运动员，你就知道了。那些运动员都是经过很刻苦的训练才出来，没有这个，没有人可以拿到这个金牌的。没有在这个舒适安逸的环境里边，在那里读几本这个关于赛跑的书、游泳的书，就可以拿到金牌的，那是经过很刻苦的训练。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管教这个字和训练有关系，和教导有关系，经上的教训都有关系，和教育有关系。我们平时所接受的这种基督教信仰教育都是和管教有关的内容，和执行纪律有关系，当然也包括责罚，包括责罚，包括鞭打。所以在这个地方 圣经里边在这个地方 这一段经文里边主要还不是用到他的责罚的问题，而是用到教训的问题。要成为 受教训得着完备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装备，这样的一群精兵，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新约圣经里边好多地方出现这个字，像提摩太后书那个地方说到教导人学义，那个教导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个地方说到与教训读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义的。圣经教导人学义，主要是讲他教导的那一面。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四节说到那些做父母的要按着这个主的教训，主的教训警戒和养育他们。主的教训管教这个字，很多这种字，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把它单单理解作这种责罚。下边说到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那这是这一节经文中的又一个命令，不可灰心，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内容。有时候管教的很严格，训练的很扎实，但是呢也会很辛苦，会让我们的身体，会让我们的灵性有时候都受到一些冲击。这个时候有人就可能像这里所说的有一点灰心，灰心丧志，因着试炼和管教一蹶不振。当然特别是在教会里边，如果有弟兄或者姊妹违背了教会的纪律，受到教会纪律的管教，执行了教会纪律，就有可能一蹶不振，就有可能灰心。所以这个地方提醒我们，一旦我们在教会生活里边违背了教会纪律，执行了教会纪律，比如大家都可以领圣餐，你就被停止圣餐一个月、半年、一年。那个时候你坐在下边，你就想，哎呀，大家都去领圣餐去了，我就不能去。别人领圣餐的时候都回头看看他，这人不能领，是因为正在执行教会纪律。看得多了你就会一蹶不振，就有灰心了。哎呀，我在弟兄姊妹的眼目中，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你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你要知道，教会里边只要正确的执行了教会的纪律，是对你有好处。如果你在最终没有得到好的纠正，你就会一直沉溺于最终，到最后你就出不来了。出不来的时候就很可怕，保罗就会说把这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或许在主的日子好叫他的灵魂得救。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地方说不可灰心，不可灰心丧志，不可一蹶不振，这个责备和管教是同义词，同义词。所以如何能够不灰心，圣经还是要让我们回头来看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经历了十字架。我们的中文圣经在后边特别加了几个字，十字架的苦难。当然主耶稣基督是经历了十字架的苦难，为了罪的缘故已经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为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还没有沿着这些东西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那我们回头看那位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我们就得着力量了。所以 能不能守住不可灰心的命令，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只要在主的身上，哪怕是我们经历了管教，经历了责备，经历了纪律的执行，我们也不会灰心。我们知道有主给我们加力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接下来说到我们必须接受管教的原因，是因为主爱我们，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必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有时候神以鞭打来表明他对我们的爱。我在这边附近的这个三一，我指错方向了吧？好像在那边，三一这边读在那边啊，又没指对，我不管了。我在这儿读书的时候，好多年前在那边读书，我儿子和他的一群小朋友在那玩，有时候很想玩啊，孩子嘛，该做作业的时候不做作业，有时候要编假话出去玩，我要找同学就问，就问什么这题那题，出去了，实际上跑出去玩去了，回来就怎么办呢？执行纪律，执行纪律，要打屁股，拿鞭子。小孩子有时候真是很诡诈的，一看拿鞭子就哭起来了，叫的声音很大，哎呀我错了，下一次再也不敢了，那你就不忍心再打了，轻轻的打一下，一打他就大哭起来，我就觉得打得很重了，结果他哭了不到一分钟，几十秒钟就跑出去了，我反而以为打得很重，就坐在那里哭了五分钟。爱心的管教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我们凭爱心来管，做父母的有时候很难把握这个尺寸，但是天父上帝要管教我们的时候，他是公义的，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的公义和爱借着管教，借着责罚执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恰到好处的。如果你不能够正确的接受这样的管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有问题，我们不能够承受神管教的这样的一种公义和爱的完美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个地方说到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必管教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应该有的态度，就像箴言上所说的那样，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这是圣经里的话，如果你要是恨恶管教，圣经说就像畜类一样，就像那些忌吃不忌打的那些动物一样。我小的时候在一个这个乡镇的医院里边住，我们在那个院子里边种了好多的菜，黄瓜呀、西红柿啊什么的，结果呢太多的这些猪啊什么东西跑进去践踏我们的那些菜园子，结果呢那个种菜的那个老人家就说，交给你一个任务，交给我了。什么任务啊？拿这个棍子站这个门口，就是打那些进来吃菜的猪，一开出打他几棍跑了，我想解决问题了，我就去玩去了。结果呢一转身又来了，这些东西是忌吃不忌打的，你知道，所以圣经说就是畜类，你看到没有，对管教是麻木的。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了，就在棍子上再钉几个钉子，然后那个猪吃完东西我就跑这追他们，再一打，打完之后又跑了，我想这一次彻底解决问题了，过一会儿又回来了，就是这样。所以圣经说的很对，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所以管教的动因是因为神爱我们，不像我打那个猪，我是实在是恨恶他，是因爱而管教，我们也要喜爱管教，我们要用喜爱管教的心来回应神的管教，这才是圣经里面说的正确的态度。 下边说管教是儿子做儿子共同的经历，七节到八节也很重要的真理。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言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问得很清楚，哪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第八节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你们所忍受的是乃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忍受这个字很美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十二章的第二节那个地方用在了我们主耶稣的身上，那个地方说主耶稣基督忍受了十字架，耶稣基督忍受十字架的那个能力必须进入到每一个属主的人的生命里边来，所以我们也要用那样的一个忍受来忍受，忍受神给我们预备的各样的环境试炼，允许的试炼，包括患难，包括苦难。弟兄姊妹，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啊，不要以为我们的生活舒适安逸，慢慢的很多的患难和逼迫都会临到我们的。虽然那个形势和这个在中东的那些那个 ISIS 的那些逼迫之下的弟兄姊妹不一样，可是这些逼迫慢慢的也会临到我们的。你看看美国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是这个那么败坏的一个国家，同性婚姻合法化，如果一个传道人你站在讲台上你要指责同性恋是一种圣经里边所恨恶的罪，就有人可能把你告到法庭上去。如果你要说同性婚姻是上帝所厌恶的，是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关于婚姻的这个盟约关系的一种破坏，一种反叛，那他们就有可能把你告到法庭上去。那作为传道人你还敢不敢讲这些东西啊？我们还是要讲，对不对？我们还是要照着圣经来讲，你要告你就告去。所以如果有哪一天我要是被弄到法庭上去了，或者是被捉到监牢里去了，你们也不要稀奇，因为我是坚持要讲的，因为这是神的话语里边所已经清楚的向我们启示出来的真理，这是有罪的。我们现在要呼喊说有一天神会审判的，烧灭索多玛俄摩拉的烈火有一天是从天上要降下来，降在这个世代的，没有人可以逃脱。如果不悔改，你要向这个世代发出呼喊的，逼迫就会临到你。这就是我们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管教的原因。所以我们应该从主忍受十字架的那个经历中得着一种忍受这样的一个管教环境、苦难环境的一种能力，一种能力。下边说原是众子所共受的，管教是所有属神的儿女所共受的。如果你从来没有受过管教，那么你就要小心了，因为这个地方说的是每一个儿女都是神管教的分担者和分享者，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比如我们中间的有一位弟兄或者姊妹今天要过生日，我们为他预备了一个很大的蛋糕，对不对？这个蛋糕是要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尝到的，这是叫分担和分享。如果有一个没有让他吃到的话，那么就证明我们很不公平的。上帝也是这样，如果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女没有分享到这样的一个管教，表明上帝对他是不公平的，没有把他看作是儿子。所以这个地方说每一个儿女都是神管教的分担者，每个人都要参与到被神管教之中，没有人例外。换句话说，神的管教会临到所有属神的儿女，只是程度不同，范围不同而已。 分蛋糕一样，可能不会切得那么均匀，是不是这样啊？有没有切得很均匀的时候啊？切完之后还拿到那个秤上去称一称多重，然后再让大家拿走吃，没有这种情况，对不对？有的拿到大一点的，有的拿到小一点，但是所有的人都分享到了。我们也是一样，神的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程度不同，有的程度强烈一些，有的程度稍微弱一些，范围不一样，有的是在这个范围里，在家庭这个范围里边，有的是在工作这个范围里边，有的是在侍奉中，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但是都会经历到神的训练，神的管教。所以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注意，如果没不受管教的话，就证明你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有问题，这很严肃的事情。属灵的身份有问题，不是儿子乃是私子，这就很可怕了，这就很可怕。小时候我在医院里边生活，有时候在县城医院里边，随着这个母亲的这个工作，有时候到乡镇医院里边，总是在那个圈子里边，在那个里边啊，有时候我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很会调皮。这个伙房里边，这个做饭的那个大锅，大锅上面有一个铁圈，那个东西我一看，我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卖钱的，所以你注意到我是很聪明的，是不是？马上发现这个东西可以卖钱。结果他们做完饭之后，等那个铁圈凉下来了，我和另外一个孩子就背着就拿到街上去了，卖掉了。回到家里边一顿管教打屁股，然后去偷别人的萝卜，偷别人的桃子，做尽了坏事。每一次结果都是什么？都是打屁股，而且我是带头做坏事的，打的就多一些。结果其中有一个孩子跟我们一起做坏事，我们都出来之后都分享啊，分享说你爸爸怎么打你的，用什么打的？哎呀，今天是用鞋子打的，那个时候用什么打的，今天是用那个扫把打的，还有是有这个擀面杖打的，大家都分享。其中有一个孩子就是说，我做错事之后回家从不挨打。哎呀，我们都羡慕他呀，怎么还有做错事回家不挨打的这种事情呢？哎呀，我们都羡慕他。结果后来我们长大一点才明白，这个孩子的父亲不是亲生父亲，他母亲带着他嫁给了这个父亲。那这个父亲为了和他妈妈保持好关系，从来都不多说这个孩子一句话，都不用说打。所以他每一次出来在那里说，哎呀，我的父亲如何如何，我们都羡慕他呀。我们说，如果我们的父亲都像你的父亲该多好啊，亲爹都像后爹该多好啊，这是我们的意思，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当时的含义。后来当长大之后，我们才想，哦，原来他没有受到管教，是因为他的父亲并不真正疼他。你学好学歹，这个长大成好人成坏人，哎呀，你就长吧，和我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你注意到这个了？所以呢，圣经里边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不是这样的态度，凡是神的儿女都要接受管教，因为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福气，他要让我们来承受，就是这样。下边说到管教是为我们得益处，这是第三点，九节到十节。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注意这几个字，得生命的意思，得生命不是得一点别的好处。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得益处什么益处？ 下边说的是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管教管教管教，最后是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神拣选教会，用宝血买赎教会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讲的内容，第四节第五节还有很多内容。这是神的目的，在这个地方神管教我们，也是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个圣洁下一次我要讲，到后边要追求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要在他圣洁上有份。那这个这一节经文就是要进，这两节经文作者就要进一步来告诉我们，他有一个推论，是什么推论呢？要来证明神对他儿女的管教是必须的，必须管教。我们生身的父与万灵的父，他来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生身的父，肉身的父亲，很容易理解，地上的父亲，我们的父亲，他们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今天我们的很多的父母已经开始这个对很小的孩子就进行这个训练，常常说是不让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哎呀，孩子五六岁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苦难的长廊了。前几天一个中央台的记者采访一个小学生，说这个最愉快的时光是什么呀？那个孩子说，哎呀，就是做完作业睡觉吧。你们注意到这个吗？多睡觉，功课太多了，觉不够，你注意到了。所以现在孩子父母亲管教孩子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然后中学要读哪一所中学，大学要读哪一所大学，然后出来之后要做公务员，出来之后要做要搞什么搞什么地方地产开发，就是已经在孩子还几岁的时候已经给他描述了一生的苦难路程，是不是这样啊？暂时随己意。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我父亲在农场劳动改造，他劳动改造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就想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他很想做官，所以呢就想让我以后也能做官，就培养我在那儿干什么呢？抄毛主席语录，抄啊抄啊抄啊，抄得很苦很枯燥的，你知道小孩子抄那些东西，你知道。所以他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还跟我讲这些东西，就暂随己意来管教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按照他的想法，按照他的这个觉得能得益处的东西来管教也不错。抄抄抄抄抄，后来这个字抄得好看一点。但是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让我们得生命，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得生命的益处，得永生，能够和他的性情有份，能够像他的儿女，能够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性情是有份的，是相似的，这就不得了了，这就不得了，万灵的父。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顺服父的管教，那这个益处就很大了。下边说管教会结出果子来，第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快乐，反觉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你的生命带着那种义的那样的一种美好本质，带着平安的那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内容，苦难中经历了，患难中经历了，试炼经历了，试探得胜了。弟兄姊妹想一想看，当一个试探临到你的时候，你已得胜，你想一想你那时候是什么样子啊？满心的平安和喜乐充满在里边， 当苦难过去之后，你得胜，你想象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当人生的风暴过去了，你当时在风暴中已经搞得天旋地转，现在风暴过去了，然后你内心里边比那个天空的那个晴朗更加的晴朗，比那个暴风雨之后的那样的一个温柔的那样的一个气氛更加的温柔，更加的喜悦。弟兄姊妹，就是这样。所以这句经文告诉我们说，然而所有的管教，我把它直译过来，你大概就比较容易了解，然而所有的管教对经历者当时的情况来说，当时经历的时候来说，似乎不是喜乐。我不知道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难处，我自己是遇到的。当那些难处到来的时候，好像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一种压榨，一种痛苦。但是呢，等这个过去之后，内心深处的那个平安像活水一样喜乐往外涌流。所以呢，似乎不是喜乐，反而是愁苦。但后来对那些通过管教经过训练的人来说，却结出平安的果子，平安的果子带着义的本质，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有时候我很愿意观察大自然，我们那个办公室旁边有一棵桃树，长满了桃子。有时候大风来了，来了，暴雨来了，哎呀，我就悲天悯人呢。我说这棵树很可能要被这个风啊雨啊打的这个不像话了，桃子也掉得满地了。结果等风暴过去之后，我去观察，我发现那些桃子在暴雨在大风中虽然有摇摆，虽然有晃动，但是经过风暴之后，那些果子变得更加的鲜亮，更加的美。我是这个身不由己的，不由自主的摘下一颗就吃了。风暴过去之后，这个桃子更好吃，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说，为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弟兄姊妹，凡是经历过或者顺服了神管教的人，我想都会认同第十一节的这个真理。所有的管教在人经历它的那个时刻，都会因着身体灵性的这个所受到的压榨和极大的熬炼，不但感觉不到喜乐，反而觉得愁苦。但是经历过之后，因为神在做主，神在掌权，所有的管教都是神所预备的。当我们承受这样的管教，经历这样的试炼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那位为我们预备试炼，那位允许我们进入患难的主，他与我们同在。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段圣经让我们知道，在属灵的旅程上，属灵的赛程中，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精兵，是需要接受装备、管教、教训、教导。我们所有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喜爱管教，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要用喜爱管教的心来回应神，我们就得到益处了。这就是这段圣经给我们带来的提醒。下一次我还要接着这些经文来讲。 讲下边的内容。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谢谢主，使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也求主能够在你管教的时候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能力来承受，因为我们知道经过管教必得益处。愿主帮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已经在他灵城的尽头等候着我们，好让我们得胜，能够走向他，叫他的心喜悦。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